三人行，诸位，哎，文道、子东啊，连日来啊，我在头脑里一直都在这个想象，就是陈水扁在飞机上究竟在干什么？这因为呢，你知道吗？不说陈水扁，你观察他同坐飞机的那带着100多个记者的嘛，那些记者已经累到这个累出精神病了，说 对对对， 精神恍惚，已经是摸不着东西南北， 对对对， 因为呢，差不多在天上飞了2天。 37小时， 又不能换衣服， 不能换衣服， 又只能吃飞机餐，而且呢，真是这个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飞机都是飞上去了，地面上我那天看，这个管理局、航空管理局都闹不清楚，我们的这个所谓总统他要往哪飞呢？后来那个记者就说。说哎哎，有时候就像我坐火车那感受似的哈，说啊，不是往东飞吗？说咱们现在去了西边了，都往西飞了。 对，本来是应该是往东的啊，那么后来呢，就我们都知道，就因为美国不让他停阿拉斯加嘛，就美国让他停阿拉斯加，他觉得很侮辱， 让他停 对， 约 是对，不让他这个超过2小时就加完油你给跑，你得跑了，他太侮辱了。陈水扁觉得我是一国之争，那么他的想法是这样， 所谓一国之争， 我怎么能去呢？然后就即使是。往反方向飞 啊， 但是往反方向飞的时候呢，其实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能让它降落。 哎呀， 就是说它在亚洲，它目的地是 到美洲嘛。对啊， 对吧？中美 本来是该 它可以从这边走，也可以从那边走。 对， 它现在就不从那边，要往那边去。 对，但往那边走呢，它又飞的就是特别迂回啊。 啊， 比如说先飞到这个阿拉伯海湾，然后又飞到荷兰。那么到荷兰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呢，那些记者们呢，在飞机上头，因为本来飞机上头有设备，比如说我们平常坐飞机都有嘛，一个小地图，对不对？现在飞到哪，那些都关掉，然后机长也不告诉大家往哪飞。因为就是怕这记者走漏消息啊。 后来他之后在哪里？阿布扎比是吧？ 阿布扎比，后来又到了这个荷兰嘛。然后而且呢，中间这个记者们都带着电脑。本来这个全世界，你跟这个政要出访那些记者们，这个飞机上，比如说美国空军一号飞机上都可以连线。你在飞机上看到什么东西，第一时间啪啪啪啪打回去报消息。结果这个设备全拔掉。这记者呢是完全新闻封锁了37小时，在飞机上每回看到陈水扁路过，他说总统总统，我们到底要飞哪里啊？问机长，大家问机长， 我问机长 就说你们问总统，你们问总统。然后呢，后来呢，那么有的记者就看到在电视上看到啊，那个台湾电视台他们在拍，那记者后来没办法怎么办，就只好拿个地图出来，然后拿个指南针出来再对，哎，我们从哪起飞，我们现在是往哪个方向 到南极， 对，跨那条航道。然后呢下了飞机，哦，原来我们到荷兰了。然后呢迅速在荷兰机场马上报消息回去， 就是说在阿布扎比的时候原本说停1个小时就走，实际上到后来呢停了3小时。后来随行的这些官员和记者一看，他们走不走，要不咱出去买点当地特产吧，出去买东西。说为什么停了这么长时间呢？就因为下一个点儿 不知道哪里去， 不知道去哪。最后人家用的词是迫降， 迫降在就阿布扎比。所以你看到台湾的报纸嘛，台湾的报纸那些记者形容啊，就叫做陈水扁迷航记， 迷航。 哎呦，然后他有人说是给总统劫持了，他们说人家是劫机了，对不对？就是大伙的记者们都给劫机了。 这个真是天下奇闻呐、啊，甭说你也不算一个国家，是吧？ 就是就算一省长吧， 这个飞上去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在哪。而且我跟你讲，阿扁这个人，他说话呀比较这个嘶哑。声音比较嘶哑，这照我的这个中医理论来说呢，心里有火。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会有急性子的一面。他这个人呢，可能比较喜欢做急性的决定，就临时改主意。他是一个往往这个嗓音嘶哑、心里有火呀、火型的这种人呢，他擅长这个急性决定，突然飞不飞了，是吧？说的到后来，其实他还是受制于飞机条件的这个限制。本来听说呢，他这个狂想还要疯狂，但是后来说这个波音747他得加油啊，你知道。 主要是当初飞机没买好，现在有一种飞机不是可以 续航力特别强， 哎，续航力特别强的嘛， 可以。他应该这样子，他们不是跟美国买军备嘛， 应该买 52，不是应该买个空中加油机， 主要是专门给他用的， 而雅兴大发，我今天想用我地球一圈，那你说都行了。 所以陈水扁呢，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本身，你说他当时在飞机上，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替他想了一句感觉，就叫什么呢？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也念天地之间 无创然而体下。 对，他 为什么呢？你看他前不见人， 陈子昂这个陈思 远了。对，我说的有根据的。为什么说他前不见古人呢？他现在不是搞这个去中国化吗？他不承认这个中国人是他祖宗了吗？但他没古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看着这任期也到了，没什么人接他的这个班啊，也所以说后不见来者，这反映了他的一种处境，进退两难呐、啊。这个左右，哎，我觉得人生啊，经常会有一种境地，就叫这个进退两难，这个捉襟见肘，行格使进。一般你就用这些成语来形容，你有没有发现啊？或者叫进退失据。就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哎，冷生生就停在中间那么一个位置上。我们人生啊，经常会处于这种境地。 不，我想他呢，你这个其实还是真的是赞美他了。我在我看来，他就是演戏快演完了。你知道一个演员呐、演戏快演完的时候，你上次不是讲过吗？那个看上去很美那个导演在这里讲， 张元 连小孩演一个主角到戏快演完的时候都不舒服，都装病。你知道，他也知道他的戏快演完了，所以现在就任何一天一个时机，你要抓紧机会来演出。他这次唯一失算的是他没弄电视直况直播，他要有一个科技条件，他那30几小时台湾全部直播的话，他那个至少40%的绿派的又在那里义愤填膺了，被打压，你看很多人可能就追看了。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他没设计好， 这要真直播了，看起来会比较像美国航天飞机发射，他简直要飞到外太空去了。 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人以他的性格来讲啊，这戏快演完，他就会走一个更硬的东西出来。 对， 特别是这回回来之后，他这回来之后，我完全能够想象，以台独的逻辑，他们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国际空间被中共打压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都被迫要选择，就两个中国，你选哪一个？在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怎么选？说如果我们这样子更加证明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陈水扁最喜欢说这，我们走自己的路，就是我们搞台湾共和国，那就没事了，我们的国际空间就大了。 他本来可以去利比亚的嘛。对不对？利比亚始终是一个选择，可是他嫌这个国家名声不好，最后去了荷兰将是纯粹技术原因。可是他独派一定很高兴了，因为你知道他们现在认主啊，认到哪里啊？ 认到荷兰嘛。 对啊。他不高山嘛，他说从来都是外来政权， 对， 他文明啊是从荷兰嘛，第一个是他的殖民政府，所以他认在荷兰上，连这个名字也是荷兰人起的。然后说他的现代化是日本人给他带来的，然后中华民国呢是外来政权，他的一整套台独理论，还有很多学者来帮腔，就是整个台湾，而在这些理论煽动的人呢、他看到陈水扁在上面这样的话。哎呀，这是 哎，你看，所以我就觉得，你像咱们的杨景林老师，老杨，他这个见解啊比较深刻，他有与人不同之处。刚才在化妆间里，我问他，我说杨老师，我们来讲这个，你有什么高见？他说这个台湾民间呢、肯定还有人说陈水扁呢，这你说他别戏快演完了，就是这正是他演的戏啊。 对， 他在飞机上决定，为什么？因为啊，现在这个台湾岛内啊。正在攻击他呢， 对，连民进党内都在攻击， 民进党党务检讨会在骂他呢。哎，他这样多转移视线，而且就是说，哎，我不去美国，对吧？然后呢，现在不都实行反美吗？过去这个当年这个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曾经有小圈子的人说出过这么一句话嘛，说宁当美国人的汉奸，也不当日本人的汉奸。哎，倒回到现在啊，全世界是有不少美国人的汉奸，不，美国人的奸，对吧？不是美国人的奸，那碰见阿扁的说起来呢，还感觉我不尿你美国那一壶， 对， 那他会树立这个另类反美形象吧？啊，老杨，而且说呢，你看现在，对方骂，我给你们看条新闻，他是后要去，他是在天上前后脚忙忙吧。岛内他也不敢落地，这个岛落地就检讨， 观众都在岛内，他在台天上演戏，观众还是在岛内。 没错，现在这个民进党啊内部检讨，我一听啊，我觉得对咱们这个廉政建设啊也是有一定启发。民进党自己的人反对说我们党为什么形象坏了，第一家庭 要检讨原因。 对， 要检讨什么原因呢？你陈水扁 收礼票，拿奖券， 而且还有什么呢？查三代，你看窦忠茂也差不多。陈水扁，你当年是个三级贫户， 不在台湾叫三级贫户，什么意思？我也不大清楚。 三级，我估计咱皮下 别头， 对吧？你这一片头， 苦大仇深。 然后你一招当上所谓这个总统之后，你到台中去提亲。为什么坐着空军一号去的？为什么坐国家的这个飞机去？然后说呢，你儿子这个入伍当了兵，扁嫂啊，你老婆就给他买这个机架，那这个接管， 接管 啊，买名车， 很贵的英国， 是吧？都是给你的第一家庭把我们党形象给糟践了。来，你看他这新闻。 这场民进党党务革新研讨会，虽然第一场的讨论主题为党的基本价值和形象，但在过程中，出席的民进党代表对陈水扁家人和亲信近来官说滥权传闻不断，可以说是炮声隆隆，甚至连坐在台下的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民进党主席游锡堃也成为党员批评的对象。 好，做政府各官，好，你的私人会计师就在做董事长，你私人的律师哈，就要做监察人，你的医生就在管医疗人事，这个就鸡犬升天了哈。 现在四大天王拢藏在心内，无人从阮民主这么棒，依然的真相讲出来。 而五号截止登记的民进党北高两市长的党内初选，也因为民进党中央的强力介入，也意外成为研讨会的焦点。 当我们整个党、整个派系、整个有权力的人，在这样践踏他的时候，其实也是践踏我们，也是践踏郑运鹏，也是践踏很多很多的基层。 那天我看江苏会写篇文章在报上，说这个陈水扁的星洋之旅证明地球是圆的，往东飞，往西北也能飞得到。可是你知道吗？我给他算过，他往东飞呢，比往西飞，就是说过境美国的话，要短11个小时， 对， 少飞11个小时。所以人家岛上给他算账啊，说这个747要多加油30万磅，那么多，反正就是算成钱呢，近2000万台币。 嗯， 他那个故宫博物院有个所谓的学者，那时候还把那个地球仪倒一倒嘛，你这非常有名的，对， 就现在 本来你这个地球不是中国在中间，台湾在旁边，他不知道把这个地球怎么一倒，要台湾在中间。 事实上，你地球是圆的嘛，你是可以怎么倒？ 你要把南极放在中间也可以， 也可以。 他刚好去的就是中南美洲嘛，就是不管 时机的话， 对，这就是哥伦布啊， 对， 就是中国出了我哥伦布， 对对。 是吧？ 而且还有啊，就是 哎，你说台湾什么报纸的头条 报，我看到今天早上嘛，台湾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写的大字，血红色大字，总统我们要飞哪里啊？这是下面还写的，这是随团记者的哀叹，就是哀吟。为什么？因为记者很惨，就记者在上头就很闷，什么事情也做不到。然后呢，这个37个小时下来，这个皮啊，有的人皮肤干燥的开始裂开了， 过敏。 然后这个空中小姐呢，看着那些服务员，空中小姐双眼开始发黑。然后他们到了，首先不是到了巴拉圭吗？到了巴拉圭去人家国会里面，那么陈水扁上去演讲嘛。那么台底下的这些台湾跟去那些官员啊，记者一拍，个个都在炫，因为太累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最可笑，就是那国会议员有一大半都跑了嘛，就背葛陈水扁嘛。那个国会议长出来大骂，你们太不像话，台湾对我们多好，我们这整个国会大楼都是他们捐的，你们还 想什么？哎呦，你觉不觉得好多这个抽象的事情说不清楚哈？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啊特别的这个戏剧性，就是往往你外在你碰到的一些情况，我在自己生活里经常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就你外在碰到的某个事件，后来你越琢磨呀，越觉得是你人生境况的一种象征。一种反应。你看陈水扁这趟这个飞机旅行啊，你觉得是，你想想跟台湾的这个地位，台湾的这个挣扎，若喝符节啊，它像是一种 象征， 就是里边每一步的进退啊，都涉及到。 说西西有个小说讲香港是浮沉自义， 对。 那现在陈水扁这个旅行叫浮岛， 对， 浮岛自义了，对不对？ 对， 等于就是说没跟。 没根，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有这个权利，但是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根，所以他这是美国的发言人对他也不太客气，头衔也没了，就只是呼取名。 咱学会了，要以后不尊重谁，就是习主席不叫习主席，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不过，但是你再跳远一点来看啊，其实最合算的还就是美国人。因为美国就希望你又不独又不统，你看陈水扁这么闹了以后，假如过几年，假如一切顺利的话，换了马英九或者国民党政权了，他说能做到的就是说我不独了，但是一时也不会统，搞个什么30年20年的什么合约什么东西， 马英九要说统，美国就不干了。 哎，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和现在的情况比，两岸三地包括美国大家都比较放心一点，这个局势比较稳定，但是你知道中国已经大退步了，中国以前是不承认两国，不承认一中一台，也不承认两个政府的，而且是要一并解放台湾的，就被这么这些年从李登辉开始嘛闹腾，你看实际上中国 已经 大陆的立场已经是怎么来说，这叫官方的说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大业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就你至少已经放弃了这条，就不承认两个政府，现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将来要达到这个不独不统的话，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了，所以陈水扁到时候他可能 得。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最近我发现，就是中国，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有一些外交上面的东西啊，突然显现出一些很大的弹性 灵活性。 对，我举个例子啊，像你们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前一阵子就中国跟欧盟很多国家达成一个引渡协议。这引渡协议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有个逃犯，这个跑到欧洲去了，或者在犯了罪躲在欧洲了，我要把他引渡回来。本来你是可以跟世界上其他国家警察说，哎，麻烦你帮我抓了他，逮他回中国， 尤其那些贪官， 对那些贪官什么的。但是呢，在中国是有死刑的，就说你这个逮回来这个贪官特大的，我们说不定就判他死刑了。但是欧盟呢，很多国家是没有死刑的，是反对死刑的。于是欧盟呢，他们就有一个人权理由，就是说我不能让这个人引渡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引渡回去你会判他死刑，虽然他是你的犯人，但我们基于人道理由、人权理由不让引渡。 赖昌星就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中国就是怎么样呢？就说就跟欧洲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就是我答应，就是说死刑这个东西呢，不适用于我从欧洲引渡回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有贪官跑到欧洲去了，什么罪犯、特大罪犯跑到欧洲去了，引渡回来呢，我审他最多的就无期徒刑，没办法判他死刑。但这个东西，你看，你回想一下， 它对中国的法律、司法制度是 对是有影响的。但是回想十几年前啊，或者是以过去，对中国来讲是绝对不能接受。这你挑战我们国家的内部事务，干预我们的国家的主权嘛，对不对？但现在他为了要抓那些人回来，他可以说我现在对你欧盟让步，这些我不判他死刑。 对， 这是很大的。 而且他有个解释，人家问他，他就说，当中国的负责人就是说，先抓回来再说嘛。他说你要抓不回来，谈什么死刑嘛？他就逍遥法外。 对，他别说死刑了，对不对？什么刑都谈不上。 但对那些贪官，他们的得到的启发就是说，我判了法就，我现 逃 欧洲，再回来至少不会死掉。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陈水扁这事儿啊，我觉得是可笑哈，但是啊也挺可怜，就觉得啊像个这个没娘的孩子，你知道，就是这个就一个国家，你也算不上是个国家，这么就出去这么一小撮人呢、啊。表面上冠冕堂皇，也打正旗号，光，你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包括什么马英九出去关起门来，这些人，你让我想起什么呀、啊？有时候我们搞一个晚会啊，你知道我曾经偷听过一个台湾明星带着一帮，我一直觉得台湾人呐、啊，他的那种乡里乡亲呐、啊，家庭情感呢、啊、特别重。我偷听过一个台湾的明星跟他带着的一组人，在一个不是我有意的啊，就隔着个屏风我听见了，你听见？哎呦，在讲，一帮人在讲，互相还特别帮忙，休戚与共，你知道吗？还在说哇，这个咱这个排第几个上场？那不行，那个香港那个明星啊，在咱前边，咱就跌份了。那个，你去跟那个会务说一说，我们大哥不能这么迟上场的，我们得第几位，或者说压轴，或者说我们这上场的时候得怎么迎接，得怎么着？你看，全是为了他这个大哥呀、出去有面子，所以他这个。 哎呦，我觉得真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这个弹性的，包括这种他关起门来商量的话呀，其实都是特别世俗、特别实用的。我想， 定 你比如这巴拉圭，我那天看，好家伙，5亿美元呢，540亿人民币啊，多少亿台币？那天咱们讲到一个话题，说到这个包养这个概念，讲来讲去咱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结论。我觉得这个倒是给我们一个解释，就说这包养啊，是什么呢？我们俩的关系。我们俩的关系取决于说明了你给我钱的多少，我就是包养的一个 我以物质的资源来换取在感情跟肉体上对你的完全的占有。 对，当然人家巴拉圭还不是完全的包养，人家属于自己也自力更生， 外交关系上就是包养了，你不能他有了这一家有了这一宗就不能有那一宗了，这个其实还是包啊。中央民国也是这样，凡承认大过的你就不能承认， 就一样给买房子国会大厦， 对对，用钱买回来人家的身体， 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也怎么办。